再一点时间、yeah、我要把你刺在我的心圈、hey、我知道永远纪念每一天守护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阿飞，你停在我的肩，你偎在我耳边，从此我不再撒野。我说我的小蝴蝶，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只要你愿意给我，绝不会食言，不浪的美、哦哎啊啊啊、 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

还是为你让我坚强的理由。原来在你眼中，你从没放弃我。 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沉溺，你是爱我的，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 道今生早已注定我 寂寞。